等病例，学校将会立即转为网上授课。另外，随着确诊病例逐渐减少，政府再减少七间的定点医院的1725张病床。现时43间医院合共提供超过3800张病床。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午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47点，升230点，总成交金额549亿5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88.8是跌9毫，腾讯控股405蚊升5蚊，美团点评104.7升4蚊，友邦保险67.8半跌5仙，中国平安77.9半跌5仙，盈富基金24蚊升2.5，招商银行36.8升1.7，中国移动60.4升3毫，汇丰控股38.8半升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4，英镑9.656，瑞士法郎8.019，澳元5，加元5.52，新西兰元4.699，欧元8.4433。每百日元对港元7.2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07。港金现价报1574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6.47美元，卖出1700.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報告隧道情況先啦。現時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龍尾近華潤大廈，西行過海龍尾就都好多車，龍尾過咗景隆街噶啦。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馬會灣位，紅隧九龍入口淨係收費廣場一帶多車啦，龍尾去到康莊道橋面。其他般的路面交通情况，港岛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那段来往方向都多车的，尤其是去赤柱方向，赤柱方向就车多行车缓慢。西贡公路那边现在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带都是多车，龙尾去到打鼓岭新村。另外提下大家有些临时的交通安排的，因为湾仔市超域道有些临时道路工程，由现在去到4点钟，所有长过7米的车辆禁止在市超域道左转谢斐道的。安全车速报告有屯门公路丽城落斜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难得的一次光影结合节拍，全因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快将颁发。 5月6日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汇合二台院线， 为你全程直击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奖项结果。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狮子山下每个家总有抗疫好妈妈。 我系 Gimme Five 嘅黄天怡。疫情期间麻雀打少咗，但系家务就做多咗，仲要间唔时帮屋企人扑下口罩添，辛苦你啦，妈咪！ 我们二台这一家感谢每一位妈妈， 母亲节快乐。 中途嘅騷動音樂，先揾嚟嘅咧有香港呢位嘅獨立唱作人，佢嘅名字咧叫做徐家豪。新嘅呢首嘅创作讲嘅系一个人离你而去，一个离别嘅故事。作品嘅名称叫做《Gone》。 但愿 然自然心中约定，明天开始要和你到处去。是祸是罪是实是后终于发誓，如果不登对来快快结束。现在尚在实在自在分开两地，蓝天都灰了忘记了放弃。为何突然又想你，我每晚也会抽空记起当天烟花很灿烂。为何突然又想你，再次碰见你祝福你好，好不好都好。为何突然静止了，我偶然发觉分开也好，喜欢彼此的距离。算句再见声音太好，听见也满足，就这样去睡。 俾你嚟自林海峰，虽然你离开咗，但系你同我之间嗰啲嘅回忆咧，就好似每日我可以用一小段嘅回忆，当作自己嘅一粒嘅安眠药咁样，令到自己可以瞓得好少少。作曲有黄耀明，今日梁记着，编曲有梁记着，填词有林海峰。作品的名称叫做《安眠》。 血脉飞，然后坐夜机，然后企着等台上发亮。 计划中，无限震撼中，期待最值得期待偶像，奈何天都为我太紧张，将兴奋眼泪醉成暴雨，换来碧玉梁上似飞霜，逼心脏暂停一样，绝对的渴望大概会失望，一起披风带雨亦是场盛况，可跟你快乐地浪忘，未满足的梦大明晒不忘，这追星之路发现原来是你饰演我偶像，又何妨，我梦想沿路也幻想，寻觅了也在狂热对象，雨滴中有着你渡过，先知有幸福伴我高唱，走完漆黑漫无过梦想，天总有礼物令幸福上，走完分担亦会变分享，紧逼欲抱藏心上， 这首歌都记录住佢同佢老公咧一次美好嘅回忆，一次旅程嘅。嗰次就系佢哋两个想去睇 Björk 嘅演唱会，虽然睇唔到，但系当中发觉咦唔系，对方陪住自己一齐睇唔到，都系件幸福嘅事啊！嚟自黄婉之有句新嘅派台作品《林夕填词》，新歌嘅歌名叫做《碧玉》。歌词最后讲一句咧，都有讲嘅，辛苦得多难忘，无论碰撞，无论跌宕，最紧要都系睇下边个同你度过呢一场嘅旅途嘅啫。 除了会痛，一切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现实，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再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乱流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 我，这种健壮非健壮，无需怪偷，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谁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伤害穿了再补，这乱世你必可受离苦，绝望里乐观亦是个情操，东歪西倒但至少牵手偕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暖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帮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而世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被推倒何再撞，对着你走不下莽撞，贴着胶纸到尽亡，像是补丁到发光，结局再破烂同奔光，难我伤边跌当边看紧对方，跨宇宙又横越狂风，在尽头无奈，远近我都护航，还能苦安慰，不必天气多清朗，狂雨暴雪一起对抗，任岁月再坏不至心慌。 两首歌作品都经历过高低的跌宕，黄远之首歌就是因为有另一个人陪着他感受到温馨中的彷徨，现在来到 DJ Y 文前一次入面就是祝你乱留下平安，来自 DJ 有这首新的派台作品《银河修理员》。四点钟之前介绍给你这一队的组合，他们叫做 Brockhampton featuring 的有 Dua Lipa 新的 single Sugar。 I'm an accident waiting for you to call meYou're the only one I want by my side when I fall asleep. Tell me what I'm waiting for. Tell me what I'm waiting for. I know it's hard, but we need each other. Know it's hard, but we need each other. I move mountains on my own, don't need nobody's help. I've been looking after me like only I can watch my back. Loving me and it keeps hurting me. I hate it when I lose control over my heart. You know you really.Turned me on right from the start. Just to hear you call my name, I call to God. Selfishly, I keep it all for me. Usually, I don't wait too long, but for you, I might. Spending all my nights alone, waiting for you to call me. You're the only one I want by my side when I'm falling asleep. Tell me what I'm waiting for. Tell me what I'm waiting for. I know it's hard, but we need each other. Know it's hard, but we need each other.Your man is safe. Spending all my nights alone, waiting for you to call. You're the only one I want by my side when I fall asleep. Tell me what I'm waiting for. Tell me what I'm waiting for. I know it's hard, but we need each other. Know it's hard, but we need each other. Show me how I should. I've been patient for. Pour some oil, sugar on me. Show me all the sweet things you got.Sugar baby, spending all my nights alone, waiting for you to call. You're the love me? Do you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Do you love me? Love me, oh. I'm your candy man. I'll be your candy man.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将会放宽多项保持社交距离的防疫措施，包括食肆每台最多可以坐四人的规定放宽至八人。另外，林郑月娥话，七类早前强制要求关闭的处所，包括美容院、戏院、健身中心等，有条件地放宽营业。包括戏院售卖戏飞有特别安排，不可以坐满，美容院的美容师要有额外的保护措施等。他又说，酒吧亦都可以重开，但必须遵守更加严格的规定，包括规定酒吧内的人数，不可以跳舞或者有音乐表演。而卡拉 OK、派对房间、夜店等高危场所等需要继续关闭。放宽措施将会在星期五凌晨零时生效。 第一，餐饮处所的同台人数上限会由现在的四个人放宽到去八个人。第二方面的措施呢，是以下七类早前关闭的商业处所是可以重新营业。它们包括游戏机中心、健身中心、游乐场所，包括戏院在内的公众娱乐场所、美容院、按摩院和麻雀及偏狗耍乐场处所。但是上述的商业处所在它的营业期间呢，都要遵守一些规定。有些规定是一般性的，例如在什么情况之下呢，是需要佩戴口罩，入来的时候呢需要量体温，和处所是要提供一些搓手液。但有一些的規定呢，是適用於這個行業的，是一些比較特定的規定，全部呢都會在食物及衛生局局長發出的指示裡面呢詳細說明。我舉一兩個例子，例如可以重新營業的戲院，去賣票的時候呢，我們會有一些特別的安排，不應該是可以坐滿整間戲院的。又例如美容院的美容師在這裡做療程的時候呢，也都要採取一些額外的保護措施。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决定在5月27号起分阶段复课。林郑月娥话，停课至今已经超过三个月，决定在文凭试考完之后第二日复课。首先中三至中五在5月27号复课，小四至中二在6月8号复课， K3 至小三将会在6月15号复课，而 K1 至 K2 今个学年将不会复课。 雖然教育局一直都是提倡停課不停學，我亦都參觀過一些學校是怎樣在網上來到去幫同學學習，但是呢，畢竟這種形式、這種模式的學習呢，都是難以替代在課堂的互動教學和學習。我們明白家長和學生的需要，而校長、老師呢亦都告訴我們，他們都準備就緒，大家都希望可以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之下呢安排學校復課。經考慮過疫情的最新發展、學校的準備和防疫物資的供應，政府決定在5月27日開始分階段復課。5月27日當然是全港的 DSE 的考試已經考完了的第二日了，因為最後一科應該是5月25日。復課的分階段將會如下，最早復課的是中三到中五的學生，將在5月27日復課，跟住是小四到中二的學生會在6月8日復課。幼稚園的 K3 以至到小三的學生呢，會隨後在6月15日復課，而餘下的幼稚園 K1 和 K2 班呢，則不會在這個學年呢可以復課了。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20点，升306点，总成交金额606亿9,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88.9跌8毫，腾讯控股406.6升6.6，美团点评104.4升3.7，友邦保险68.2升3毫，中国平安78.25升2.5，盈富基金24.1升3.5，工商银行5.08升2仙，中国海洋石油8.42升2.6，招商银行37.2升2.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6.79，瑞士法郎0.968，加元1.405，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港金现价报15,66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4.05美元，卖出1,696.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过咗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南区香岛道入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道咧仍然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翻出黄竹坑道近住骏园。野九龙方面咧，观塘嗰边。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就比较挤塞啦，跟住裕民坊嗰段开始啦，龙尾一路排到去淘大花园，而家协和街下行啦都系有车龙噶，龙尾喺晓光街体育馆。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跟住开源道回旋处都系车多挤塞，龙尾喺启福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另外啦，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啦，近住北港嗰段咧比较多车一啲，龙尾喺接近白沙湾码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丽城落斜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究竟是来自哪只游戏的声音呢？同你话佢哋暂时咧都未揾到得得啦得得得得呢个 effect 嘅出处，不过同大家一样，佢哋一听咧就知道系同打机有关嘅。今次作品回味重之余，佢哋亦都想带出游戏如人生，努力系由自己掌握嘅，关关难过关关过。作曲编曲监制叶少忠，填词有梁柏坚。上榜三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B O P 天堂了冒险岛。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谂一谂，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谂清楚后果。 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atherine， 是一个幼稚园老师，希望香港医护人员俾心机撑下去，我哋都一起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骚动，你很什么？骚动，谁人嫌多？骚动，你很清楚。骚动，你不闪躲。骚动，你等播歌。来骚动你的身体，来骚动你的姿势，来骚动你的一切，一端坐低听骚。 苏导，我咧请嚟一位今年嘅男新人之一，嚟都系一个唱作人嚟噶。咁啊，佢嘅名字咧叫做 Michael C。Hello， 你好。 Hello， Eric， 你好，我系 Michael C。大家好。 嗱，咁咧其实咧就喺上年咧，你公司已经有同事同我提过你噶啦。咁咧就喂，我哋嚟紧咧，即系仲有一个男仔咧，即系佢弹吉他好好噶，咁样咁啊，应该下年就会出道噶啦。咁样结果啦，今年就收到你嘅新嘅派台歌啦，叫做《愚公》啦。咁亦都系吉他嘅比重好都几重下啦。咁同埋就系见到你，譬如你 follow 佢嘅 IG 啊等等嘅时候咧，你就见到，咦，唔系，佢真系好喜欢弹吉他，大部分嘅 post 都系玩吉他嘅，咁样 系 啦。介绍下你嘅 background 俾我哋嘅听众认识下啦，好嘛？ 好，大家好啦，咁我再介即系再多次介绍自己啦。我系 Michael C。咁我本身其实我都系一个唔冇乜特别嘅男仔，系一个好中意弹吉他嘅小伙子咁啦。 系， 咁就自己本身就系因为好有幸地喺大学嘅一个表演入边咧，就识到嗰阵时Sony 嘅经纪人啦。咁所以就好有幸地嗰阵时就同公司有翻啲 contact， 咁 send 咗啲歌俾佢哋。 系， 就大家都觉得几投契。但是因为那个机遇之下呢，我就成为了旗下的歌手咁啦。咁就经历了可能嗰阵时读完书啊到毕业了一两年时间，自己有啲时间去沉淀下，跟住又接触了一啲可能幕后嘅工作啊，无论係弹吉他啊或者写下歌咁样，跟住之后就 build up 咗自己嘅一啲经验咁啦。咁就喺今年就出咗我第一首新歌叫《愚公》。咁呢首歌嘅诞生呢其实都几特别嘅，因为我本身好鍾意弹吉他啦，咁所以我好多嘅音乐其实最主要都系因为吉他而诞生嘅。咁可能大家一听到愚公前奏就系一段比较轻快嘅吉他啦，咁其实我好希望自己如果可以做到一啲音乐呢系一响起嘅前奏啊，可能有啲吉他人哋就会认得咦呢首歌系愚公喎。咁呢个就系我好想可以做到嘅一啲效果啦，咁 样。OK， 系咯，因为其实就喺你自己嘅新歌之前呢，其实可能有阵时你可能睇下 Jason 嘅 show 啊等等嗰啲呢都会见过 Michael C 啦。咁同埋其实啦 ,Jason 嘅一隻新歌呢桥下十三郎都系你作曲嘅。 系 啦，咁所以其实之前已经有啲作品可能你已经听过系 Michael C 嘅作品㗎啦，咁样。咁但好啦，到真系唱返自己歌嘅时候咧，嗱，因为今次就系、是、嗱你自己有份编曲噶啦，咁亦都系同阿 Eric Chan 主要去呢位监制喺度合作啦，咁样，咁同佢今次嗰个合作又如何咧？佢都系都爸爸咁样嗰啲人过同佢合作，听到话系， 首先一定好愉快啦，咁因为我本身咧，我系好中意方大同嘅，即系我其实好大部分嘅原因开始玩音乐都系因为听咗方大同嘅音乐啦，咁所以由嗰阵时开始咧。我就有好留意到即係方大同嘅背后嘅团队啦，咁 Edward 当然係其中嘅一位好重要嘅成员，所以其实我由我十年前啊差唔多听音乐嘅时候呢，我已经知道 Edward 嘅人名，同埋呢我都好希望有啲嘢可以同佢合作，所以其实喺今次同佢合作 的过程之中，一定一来我紧张啦，二来我好兴奋嘅，好似圆咗一个梦咁样，即系好似可以同到我曾经可能啱啱开始玩音乐嘅好崇拜嘅偶像嘅团队一起去做音乐、其实我觉得系对于所有人嚟讲，如果好似系我咁样经历，大家应该都会觉得自己好幸运啦。所以喺呢、这个过程之中，我系觉得好开心嘅，同埋我觉得学到好多嘢咯。 但我想问，譬如啦，因为我知道 Eric 都系一个好中意问人问题嘅人啦，咁即系佢可能先前都会同你认识一下、了解一下啊，究竟 Michael C 系一个点样嘅男仔咧？咁样样，咁中间呢啲过程有冇啲特别嘅印象？你好记得啊，同佢嘅对话系如何嘅？又或者喺制作呢首歌录音嘅时候，或者一齐去到谂个编曲嘅时候，佢又 inspire 咗你啲咩嘢咧？咁 其实 Eric 有好多嘢都好影響到我，同埋佢有好多嘢都 inspire 到我。但係我覺得我心目中或者我印象最深嘅一句説話咧，就係佢同我講話做咗先。但係咧，因為你知好多嘢咧，有陣時我哋每個人咧都有好多諗法，一諗到啲嘢咧就哦，不如試下做下呢個好唔好咧？即係我仲記得嗰陣時我聽咗一位我好欣賞嘅音樂人啦，叫 Joe Robinson， 即係佢都係一個澳洲嘅男仔，又系弹吉他好劲嘅，咁咧我都好中意佢啦。咁佢就好完美地将吉他嘅一啲技巧同埋好劲嘅一啲弹法同唱歌同埋佢啲歌咧 mix 埋。嗰阵时我就问 Edward 意见，喂 Edward 啊，我想问咧，如果譬如做啲好似 Joe Robinson 咁样嘅嘢好唔好咧？佢就同我讲话做咗先。做咗先可以评论，因为你冇一个嘢出嚟咧，大家系评论唔到嘅。咁谂法咧系好，所以咧就呢样嘢好影响到我嗰阵时，觉得好多嘢都系咁样嘅。即系我哋有谂法之前，我哋一定要行出嗰一步。如果嗰一步都未行出去咧，其实有几多谂法都系冇用咯。 哦， 系啦，所以由嗰阵时开始咧，我就会知道，当我有啲嘢想话俾人知，或者好想去做某啲嘢。我自己做咗先，試一試，跟住俾人哋睇下有啲咩 feedback， 可能就係好多我自己歌啊或者員工啊，其實都係自己寫完咗出嚟，覺得不如問下其他人意見咯。咁嗰陣時可能佢哋聽到又覺得幾啱，可能先會有下一步，即係譬如今次愚公真正 release 嘅呢樣嘢咯，係咯。 不停地在兜圈，我是否能坚持走我的直线？当别人不停地在看遍，我是否不渴望能守住执念？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正在奔驰的路口。一股杀青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串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转变，我是否会弹着同样的和弦？当难关不停地在射线，我是否能保持微笑的侧脸？哦哦，往前走，不回头，因为没有放弃的理由。我知道，当我站在分局的路口。杀青是我最好的朋友，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哦、就算会穷 撞撞依然滚动，或许他们叫我愚公、哦、就算是风再大再凶，用每一砖每一瓦撑起我的梦，就算是山再大再凶再高，莫忘那初衷，却不停地在兜圈，我想我会坚持走我的直线。 咁但系好啦，带翻去你而家呢首即系人生第一首自己嘅派台歌啦，《愚公》啦。嗱，拣咧就系邀请咗系台湾嘅呢位嘅填词人啦，崔维佳同你合作嘅。咁就亦都系拣咗用国语歌做你嘅第一 plug 嘅 language 啦，咁样。 嗯。 点解会拣唱国语歌先嘅咧？同埋点解会邀请呢位填词人嘅咧？ 咁如果係好簡短嘅一個原因呢但其實因為我呢首歌當初我寫嘅時候係國語嘅，即係 demo 嚟嘅，咁可能公司同埋監製佢哋聽到嘅第一感覺呢就覺得呢首歌好適合國語啦。咁其實點解我寫 demo 會用國語呢？因為我通常寫歌呢，我唔知即係可能每個人寫歌嘅 approach 唔同、 嗯、 我寫歌呢通常 melody 會嚟得好快，但係都走得好快嘅。咁呢我就會好想用，即係我好快想填到一啲詞係我當時嗰刻諗到嘅嘢，跟住我就好想快啲將嗰個感覺寫落去、 嗯、 但係你知廣東話有陣時填詞係真係需要啲時間，你唔係咁快可以 fit 到落去又要 fit 到嗰個情景，所以我有陣時好快地就可能十分鐘啊就寫曬所有詞，跟住嗱嗱聲就去做呢首 demo 咁樣啦、嗯、所以可能喺我自己寫嘅本身 demo 係呢個語言啦，咁我 send 俾佢哋，佢哋又聽到覺得嘩個感覺好似幾適合國語喎、哦，咁可能就係大家又係好有默契地就覺得不如試下行國語啦。咁、 嗯、 第二個原因你頭先都講咗，即係我好興奮又可以揾到崔維嘉老師啦。咁崔維嘉老師其實佢一嚟，我相信好多聽開國語嘅人都會聽到佢嘅名嘅，同埋都係啦，因為方大同嘅好多作品其實都係崔老師去寫嘅、 嗯、 去填詞嘅。咁、嗯、譬如三人遊啦，即係大家都一定係耳熟能詳㗎啦。咁所以就係、是。咁多機遇巧合底下，咁不如即係又揾咗一位台灣嘅老師去寫詞啦，咁不如我哋就直情呢首歌我哋就試下行國語咁囉。 但本身你寫嘅時候都係同愚公而一個主題係差唔多嘅， 其實係似嘅。我嗰陣時嘅 demo 呢個名呢係叫衝，即係向前衝，即係好似係遇到咩困難都好啦都要向前衝囉。咁、其實同愚公嘅呢種精神又係無論人哋點樣去話佢蠢都好，佢都堅持做自己嘅嘢，其實嗰個感覺係一致嘅。所以我覺得崔老師好勁嘅，佢係完全用咗一個比喻嘅手法，係將我嗰陣時好想寫呢首歌嘅感覺完全被表達出嚟咯。 係啦，嗱，咁如果你睇過係阿 Michael 師個IG 咧，因為作為一個中意彈吉他嘅人咧，一定係儲好多唔同嘅吉他噶啦。咁而家你譬如第一 pluck 嘅時候，首先你有幾多支吉他嘅咧？你自己儲咗係？ 其實我曾經係真係好多，係因為咧。即係實不相瞞咧，我希望阿爸阿媽唔好聽到呢段錄音，因為咧，我中學嘅時期咧，我係成日咧都唔食飯嘅，我係將啲錢咧儲埋咁樣咧，跟住之後咧就去買吉他，所以咧我真係高峰時期我都有試過有20支，咁當然支支都貴啦，一定係即係可能有啲係平啲嘅，可能係有。點講呢，即係可能佢個樣係有少少特別，但係佢好平嘅咁。咁當然去到一個階段，你知好似人手就得一對，好似有陣時好多人鍾意草波鞋一樣，即係你腳得一對咁。咁去到一個位嘅時候，我就會知道其實好多吉他即係譬如都係睇得囉，未必彈得，因為咁所以我就開始賣呀，咁剩返其實而家都唔係話真係好多支，咁但係都係我好心愛嘅，即係好希望我遲啲嘅音樂可以用多啲佢哋去寫到我嗰啲好鍾意嘅音樂咁囉。 啊，係啦，因為而家第一 part 嘅時候呢個感覺就係 acoustic 啲啦，咁但係其實電吉他你都喜歡㗎嘛。 我好喜歡嘅。 係啦，咁所以即係變咗係啊，如果就算係以吉他做一個主調嘅話，咁可能嚟緊你嘅歌可能即係都會可能電吉他嘅元素都會唔少㗎喎，可能。 是的，因為 其实我好希望可以将，因为我本身好鍾意弹木吉他，但电吉他我都非常鍾意啦。咁但係我其实觉得吉他本身佢冇乜冲突嘅，无论电吉他定木吉他，我好希望可以做到一啲嘢係将佢哋元素 mix 埋一齐啦。咁、当然我觉得我以后嘅音乐啦一定都会有好多电吉他取向嘅，因为我自己都好想去嘗試，咁亦都做咗好多唔同嘅歌係有電吉他嘅部分啦。咁當然我哋就可能一步一步嚟，睇下嚟緊我哋下一首歌可能到時寫出嚟嘅感覺係點，跟住再決定我哋係木吉他多啲， 係 吉他多啲咁。 係啊，冇衝突啦，方大同都係兩樣嘢都好喜歡㗎。係咁而家你嘅係嚟緊嗱，而家聽住愚公先啦。咁但係嚟緊你嘅第二、第三 plug 嘅時候，係咪已經係準備製作中啊？定係仲係可能喺寫緊嘅階段呢？ 其實我就已經有好多歌都已經，即係大家都已經 confirm 咗係話呢啲會行㗎啦。但係呢啲詳細可能編曲上啊，或者填詞上啊嗰啲，我哋就仲未決定好嘅。但係一定好快會盡快即係俾大家去見到我嘅第二、第三 plug 咁咯。 OK， 咁啊，所以而家就可以聽住呢首歌先啦。咁啊，但係就可能最好睇就係如果有吉他手，最好就喺個台上真係見到現場嘅演出啦。咁睇下會唔會呢個疫情過咗之後，就會有機會可能係 live 嘅時候就睇到你同你唔同吉他中間嘅一啲互動啦咁樣。 好啊，都 好。OK， 喂，咁啊，今日要多謝曬 Michael C， 係今年嘅男新人之一啦嚇，多謝曬你，有你嘅新歌叫做《愚公》。好啦 ，thank you， 拜拜。 对面马路那个理会我习惯在马路过，继续舞蹈偶尔发觉踢中我没有不可。橱窗两旁的软床我也试过放心躺，谁都高兴不会嫌多。似只礼物的爱有受气掉了便会赠我，废物再旧我亦接受，你是哪里我都可。囤积所有分手潮，记载有过那风光，随便哼过几句情歌。乐于清理垃圾，未必得你成赞，对吧？若果不够碍眼，又怎足以令你惊讶？或者当个老爸，尚可得个年挂，有没冷淡，有没冷饭，我亦接纳。可以自制光环，照样快乐回家。我若太多恶劣，也未恶劣到与你像我。我处过的过，如果用途可取暖，我会挂上个叮当，连家猫也给你模仿。乐于清理垃圾，未必得你成赞，对吧？若果不够碍眼，又怎足以令你惊讶？或者当个老爸，尚可得个年华，有没笑话，有没唾骂，我没理他。走遍闹市奢华，却又发现无价。问清洗那代价算吧，学识处理邋遢，自尊不怕没有花洒。花香槟有特价，亦需替我做化。有没喝下，有没废话，你别理他。当 政府亦都會安排透過住宿院舍同埋社福機構，向大約140,000多嘅住院院者同埋嚴重殘疾人士同埋露宿者等等有需要嘅人士咧，係直接派發呢個同心抗疫口罩。 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回应有报道指他曾经租住单位有僭建物的相关报道，承认在2016年租住相关单位之后未有留意到天台有僭建物，但入住单位之前曾经问过相关地产代理有没有非法建筑，亦都曾经查册，但没有任何记录有僭建。邓炳强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回应提问的时候说，租住单位之后收到屋宇署信件指出有相关天台僭建物，之后透过代理要求业主跟进，但对方一直没有跟进。他之后有续租，去年发现业主仍然未改善，就决定找其他地方搬迁，到五月搬到新居。他说自己有几方面可以做得更好，包括可以找专业人士视察租住单位是否有不合法的建设，以及是否可以更加早搬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0度左右。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天气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85点，升271点，总成交金额671亿3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88.4跌1.3，腾讯控股405.4升5.4，美团点评104.5升3.8，友邦保险67.8跌1毫。盈富基金24元升2.5，港交所253.6升7.2，汇丰控股39.1升5毫，工商银行5.05跌1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4，英镑9.664，瑞士法郎8.024，澳元5.001，加元5.522，新西兰元4.704，欧元8.4526。每百日元对港元7.2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05。港金现价报15,66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9.59美元，卖出1,70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咁啊，暂时系收费广场去到一个康庄道桥面比较多车啦。另外，渡船街天桥过海而家都系繁忙嘅，龙尾果栏附近。咁啊，港岛路面南区嘅香岛道啊，去赤柱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带咧，而家都系比较多车噶。东区筲箕湾道咧有电车路轨嘅重铺工程嘅，近住南安里嗰段嘅筲箕湾道来往方向嘅右线咧只俾电车通过，咁而家东行柴湾方向咧就比较多车噶。九龙方面咁啊，比较塞车嘅地方就系观塘嗰边啦，咁啊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带多车啦，咁啊龙尾去到九龙湾过埋德福花园噶。另外就协和街下行啦，去观塘方向，去呢个观塘道方向，近住物华街至到秀雅道咧，亦都系多车。至于新界咧，现时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泳滩一带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喺康湖居附近。安全车速报告有屯门公路丽城落斜去九龙。最后，卫生署提醒你，洗车、打蜡、做家务都是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今日呢个劲啊，系真劲啊！劲在咧，我讲出电视剧啦，但我系未睇过啊。 哇！ 好大胆嘅主持啊，真系 咩剧啊？ 嗱，讲系最近咧，台湾有一出戏啦，即系我唔知道，我觉得之前咧，大家已经好中意形容咩呢出戏咧，系台湾电视剧嘅天花板。意思已經是最高級數、最高層次，即係無論製作定係乜嘢啦，咁樣。 天花板。 係啊，即係啲新聞都係寫。 呢個形容詞。 嚇、啊！真㗎。係 啊。 以前係由我們。 即係有一日，如果你係上到一個登峰造極，哇！個阿瓊，你真係港台嘅天花板啊！ 我唔係港台天花板，港台地板穩陣啲。 我諗，點解你係港台天花板啊？ 我做天花板可以淋落嚟，但係做地板就比較靠得住咁樣。但係其實台灣係勁多新聞咧，自從即係《澳門與惡的距離》啦，咁咩想見你啦。呢一出都会讲到咩系偶像剧天花板？ 我第一次听呢个形容词太得意啦！ 真噶， 系啊， 冇嘢啦。咁我我今日好劲咧，就系介绍俾 Eric 听呢个 就系天花板啊， 系啊，咁样即系意思系已经系即系巅峰咁解咯，去到顶噶啦咁样啦。 巅峰我明啊， 系啦咁样，但系佢系 巅峰应该高过天花板啦都。 咁如果个天花好高咧，咁虽然而家好少见啲天花好高嘅六楼啦，咁样。喂，但系真心，佢系劲中用呢个字噶，咁直情系。已经不单止是即系电视剧噶啦，佢哋连啲咩新闻啊，即系娱乐新闻啊，都会系即系无耻嘅天花板，乜乜乜都会用天花板。 最嘅意思啦， 系啦， 最无耻就系无耻嘅天花板。 咁样会用呢个去形容啦，咁样。咁、 okay、 但系咧近几排咧，佢哋有一出戏啦，嗰出戏咧又用咗呢个天花板去形容啦，咁样。 系咩戏啊？ 咁呢出戏嘅名咧叫做《谁是被害者》。 哦，张孝全嗰套。 系啊，冇错啊。 都好多人讲、啊，我好多朋友有睇 Netflix。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呢、啊啊啊、其实咧。這個、呢個咧入邊有一個製作模式咧，我幾想今日分享嘅，即係唔知道有冇可能製咗專輯都咁樣用啦咁樣。咁話説咧，其實誰是被害者嘅呢一個嘅團隊啦，咁之前其實有製作過唔同嘅呢啲串流平台上嘅，我哋而家叫網劇啦，即係因為佢唔喺電視上面播出啦咁樣。咁好笑嘅喎，佢哋啲即係應該話上一出嗰個評價咧就。我谂系地板啦，即系唔系天花板啦咁样。嗰套好似叫《追梦者》啊。 哦，系啊系，我好多朋友睇过。 都系 个 feedback 喺出面个评价都系普通一般。 系啦，一般啦，系啦，即系有进一步嘅空间啦。 都系张孝全噶嘛。 系啦，咁样啦。咁然之后，咁呢一个嘅制作模式咧，其实嗱，可能我即系孤陋寡闻啦咁样。咁我睇到好多即系佢哋制作公司透露咧，就系话。其实咧，最开头嘅时候咧，系冇任何嘅平台应承会做独家播映，或者卖俾边个，或者边个老板赞助都冇噶。而系佢哋嘅 production team 咧，即系呢一组嘅即系公司啦，制作公司啦，拍咗一集，剪埋，即系以一个出街嘅版本去做咗即系内部嘅播映，即系俾晒咁多间有意去竞投呢出戏嚟播，攞个放映权公司睇之后。咁先有一間公司，即係 N 字頭嘅呢間播放平台，佢、哋就話好，佢哋會攞到呢個獨家嘅放映權， 係 係啦咁樣。咁於是乎就成個你就見到佢哋會講係 Netflix 嘅原創製作啦，咁樣啦。咁然之後所有嘅之後嘅所有嘢都會係佢哋負責做宣傳、做平台等等咁樣。只不過但係其實成個創作咧 都是在翻嗰间 production house 佢哋自己嘅、 哦， 即系无论系由改编个剧本啊、导演啊、剪接啊、成个嘅即系美术嘅安排啊等等服装，都是佢哋自己话晒事嘅。只不过是我俾你睇，我个质素系做到咁样，你哋边个想买？咁样咁就去咗咁样啦、 嗯。 所以我嗰时啊，我听我 friend 咁样讲咗嗰个制作模式之后，我就谂啊。 香港都 有 香港都有噶， 未必系剧集咯，即系可能有一啲主持佢会自己揾 production house 所做晒成辑嘅飲食节目咁先算，咁、我咪睇下边个台中有咪卖俾呢个台播咯。 吓、啊、系可以咁样噶，都而家、 啊， 因为我系觉得有冇可能做一只歌都系，即系本身呢度真系一个独立歌手嚟嘅、 嗯， 即系冇任何经纪啊或者唱片或者发行嘅约喺任何公司嚟。咁但系我好想做一张专辑啦，但系咧呢张专辑当中我净系俾一首你听先咁样，咁你哋听完之后会唔会就好感兴趣就啊我嚟帮手做发行啊或者点样啊咁样？但系我觉得有啲难度嘅。因为歌而家唔卖钱， 同埋发行系本身系我收钱去帮你发行嘛，即系好似一个 service 嚟噶嘛。 系啊系啊， 系咯、啊，即系所以你通常发行都系关公司嘅啫。 咁可能系音乐咯，即系音乐约咯，即系我等于我卖呢只碟俾你， 即系我唔签你做我旗下嘅。 系啊， 都有得唔得咧？ 唔知咧，即系嗰种自主性好强咯。因为其实呢个嘅即系电视剧嘅制作模式啦，其中一样嘢就系嗰自主性好强，即系我唔需要因为你个平台嘅一啲嘅政策啦或者文化而迁就啦。咁你只系一个平台，你又唔需要参与制作啊或者参与到一啲好专业嘅一啲嘅，尤其是电视剧方面嘅一啲嘅意见啊咁样。我觉得又几健康。咁于是乎，大家而家有天花板咁样讲呢出戏啦，咁样。咁、 okay. 其实呢出戏都 heavy 嘅，系啦，所以我都未谂住睇嘅咁样啦。我真系唔谂住睇，唔系啊，因为 定系你惊，你惊啊， 惊咩？ 即系惊，如果系睇完之后又未必系你喜欢嘅 style 嘅时候，你就哎呀， 之前点 串咯， 傻猪嚟，点解唔系我喜欢嘅 style？ 有张孝全喺度，系啊，有张孝全喺度，已经注定一定系我喜欢嘅 style 嚟嘅啫。张孝全做嘅系嗰个 range 阔度，我真系咩都睇晒，系睇到。 刺客剑杀人魔哥，你睇咗啦咩？ 哦，嗰、那个就算啦，嗰、那个真系一睇个戏名就。一听戏名我就好想剪 指甲，就要同你讲啦，有套咁嘅戏咩？ 我真系唔知有套咁嘅戏。 张孝全噶， 之前我以为我睇张孝全已经好波斯 噶 啦， 佢临尾 我知有好多相系半裸噶嘛， 系啊， 我就系睇嗰啲相都够啦。好肤浅嘅主持， 咁所以今日我哋系揾张孝全唱嘅歌， 唔系啊，哎呀咁样，因为头先都讲到少少，我觉得呢出戏咧当中所即系嗰个戏名叫做《谁是被害者》啦，咁其实佢入边想讨论嘅一样嘢咧系社会最低层嘅声音。即系啲自杀嘅 case， 咁到底佢哋系咪自杀咧？佢好想讨论呢样嘢，因为个制作人当中讲咗一句说话，佢话鉴证科学咧就系话生前冇人在乎你系边个。但系当人死咗之后咧，我哋就要搏命用各种方法查出你系边个。但系最令人伤心嘅就系你已经死咗啦。 呢个系一个好有职业道德嘅一个嘅评价 咯， 系啊，即系如果现实啲嚟睇，咁有好多都可以系咁有个人过身啦，冇可疑啦咁样，咁佢就 file close 噶啦嘛，可以， 系， 即系未必有个个都得到咁大嘅 attention 噶嘛， 系啦咁样， 即系你就算去睇，即系系咯，即系每一日可能香港有可能唔同嘅一啲。嘅屍體發現咁先算啦，係啦，或者世界各地都係啊。你可能去到個殮房，好多人冇人認領嘅，唔出奇。 好多懸案噶嘛，冇得到正義，得到伸張呢啲，我哋都明嘅咁樣。 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有職業道德嘅一個嘅 講法啦， 評語咯，我覺得係。 咁頭先就講話呢出戲咧，即係介紹少少背景先。咁佢就話咧係底層社會人民嘅生活寫照，即係其實都應該係即係最被社會忽視嘅一群啊咁樣。咁喺入邊咧所提出嘅，例如有性別欺凌啦、官商勾結啦、傳媒嘅一啲生態。嘅问题啦，警权过大啦，安老院资源不足，一啲社会结构上嘅问题啦，咁样台湾嚟嘅吓，我讲多次啊吓，咁但系咧，其实我觉得最强嘅嗰样嘢就系嗰个真实度啊，即系好多影评啊，同埋我身边有个 friend 就话咧话。的而且確，你發現係要背後有大量嘅資料嘅搜集，你先做到咁真實嘅一個情況嘅咁樣。咁但係今日揀嘅咧，其實呢出戲嗰個主題曲，咁呢個出戲主題曲咧叫做誰啦，其實係台灣嘅一個我諗算係即係之前《星林之王》第一季嘅冠軍李友廷創作嘅一首作品啦，高空名稱叫做誰。咁唱嘅呢個 Karen CC 咧，係啦。怪物級嘅新人，好中意呢啲咁嘅講法啦。 佢係咪天花板級啊？ 因为新人呢即係大家发现之后不 断。新人嘅天花板啊佢简直係。 不断有更加怪物级嘅人出现。所以佢係不断被人刷新呢个新人怪嘅程度啦咁、哦、样。咁大家可以听咗先返嚟之后我哋可以简单介绍下呢两位音乐人嘅故事俾大家听啊。 咁、哦、张孝全有冇唔着衫喺度剧边 冇喎海报叫佢着衫所以即刻冇兴趣睇。叫水啊，嚟自 Karen CC 唱嘅呢一首歌。 哦，林啊，你一路谂啊，系咪谂紧全全啊？ 哇，你哋唔好依家谂，夜晚先。呢一首歌咧，你俾我认真啲啦。你成日漏我，我就好容易受到你影响嘅。 花痴情。 好易受到你影響啊！真係。咁頭先講話曲詞咧，其實係李友廷啦。咁其實係即係之前台灣好勁嘅歌唱比賽《聲林之王》第一季嘅冠軍。 係。 咁高基本上之後咧，係台灣一線嘅創作歌手嚟㗎啦，即係非常之受到關注啦。咁另外唱歌嘅呢個女仔叫 Karen C C， 咁其實老老實實，佢16岁已經開始進入音樂圈，咁佢第一張專輯推出嘅時候19岁，三年嘅時間，其實佢已經做，即係用咗三年嘅時間，成隻碟所有歌都係自己負責製作啦、曲詞嘅部分啦咁樣。咁嗰陣時19岁推出呢張專輯，嘅時候已經俾人話啊怪物級嘅新人啊咁樣。咁我覺得咧，因為其實佢本來係唱 hip hop 啊、唱 R&B 啊、超少少嘅，咁但係佢就即係都好少可試下嘗試即係純鋼琴、純弦樂嘅呢一種作品。咁對於佢嚟講，你大家頭先聽佢把聲就唔係傳統意義上嗰啲咧唱慘情歌嗰啲聲嚟，咁樣都有少少沙底得嚟，有少少即係我覺得都有特色嘅咁樣啦。咁但係呢個歌咧，我唔知點解，我聽落之後我好感覺到嗰種掙扎啊，即係唔係胡師傅嗰只咧，真係社會底層嘅嗰種嘅吶喊同埋嗰種嘅無奈、嗰種嘅撕裂咯。好中意呢一首歌，希望送俾大家。 OK， 咁啊呢一個就係阿瓊都未睇㗎啦。 係，同埋都因為個題材有啲 heavy 嘅關係，我諗係等香港好啲就先算啦。 係啊，但係就都係嗰樣嘢啦，因為我唔係好敢嘅。當然我而家睇到嗰啲係網劇咧，一定要係但係略略睇一睇個 review 先。 啊，都係㗎，都係㗎。 嚇、 啊！ 我要一嚟就要投放，可能係兩集俾我 warm up 㗎嘛，咁已經兩個鐘頭㗎啦喎。咁但係我有啲朋友已經睇曬成個 season 㗎啦。 嗯， 係啦，咁佢有佢嘅 comment 啦，所以我等你自己發掘啦。係啦，咁但係喺香港咧，近排咧有一隊嘅樂隊咧，係啦，咁佢哋就做咗即係一首嘅新歌，係、啦，咁都係同呢啲網上嘅串流平台係好有關係嘅，係、啦，咁就係、你見佢哋嗰個 poster 啊，或者係即係 IG 嗰個嘅 single cover 咧，其實都係同 Netflix 係有少呼應嘅咁樣。咁咧先同我哋傾咧，原來佢哋有一個故仔嘅，即係佢就係用一個浪漫呢個角度，係、啦，咁咧佢哋就係諗啊，咁你好努力嘅情侶啦，咁然之後咧可能就情到龍時啦，咁大家會 share 一個嗰個係 account 啦咁樣，咁然之後大家入邊就即係 save 咗大家即係 favorite 嗰啲戲啦，我的片單啊咁樣啦，咁你就、好啦，咁但係如果啦，咁有一日大家分咗手啦，咁你個 account 係誰屬咧？咁然之後大家都可以 log in 到噶嘛，咁你 log in 嘅時候咁點咧？咁你再睇翻當時你一 save 喺嗰啲 playlist， 咁你 delete 佢咧，定係點樣咧？點樣處理呢啲回憶咧？咁樣樣嘅 哦，但係其實咧 得啲啊，梗係改咗個 password 啦， 梗係啦，同埋鬥快改咯，邊個改先我 account 咪邊個嘅咯，你都黐線嘅， 唔準咁樣啊！ 系唔啱嘅，头先讲嘅歌 系啦，咁我就用咗呢个 concept 去做咗佢呢首嘅新歌，系啦，咁亦都系今次佢哋继续都系同阿赖影同呢位嘅监制咧，就系、去到合作啦，系啦，咁啊讲呢队乐队咧，佢哋嘅名字咧叫做 Special， 系啦，咁因为佢哋呢个叫做音乐嘅实验咧嘅第二首嘅派台嘅作品嚟噶啦，咁啊就系你好多嘅 streaming platform 嘅 account 你都有呢四个字噶啦， 冇错， 叫做我的片单啊。剩下一日不好吗？道别，过去化作细沙，都想知你碰上那个他。若寂寞，你会看到你吗？阴杂中，你说过好吗？就似没有认识，独自力做下记忆。现在逐片逐片侵蚀，逐格逐格失陷，逐秒逐秒心死，陷阱就快没法辨识。话我俗套是我没有波折，自愿浪费着我心力，为记住你的脸，就当是我偏激。明明爱有真心逼降过的，奇奇怪怪颠倒间褪色，就似堕进监狱，在这自闭公寓，逐个望透几多烂角色，不懂招架，扑街圈我，如恐怖故事总不结吧，不想牵挂，谁不敢真话。从此这账号剩下一日不好吗？道别，我这路有几码？都想知你碰上那个他。我等你，你放弃这个家，饮茶中得到了什么？过去化作细沙，你碰上那个他。 好似没有认识，独自力做旧日气息，现在逐渐逐渐消逝，逐快逐快忘落，逐秒逐秒失忆，憾事就快无法辨识，话我逐痛是我没有博知，自愿浪费着我心理，会记住你声调，就当是我天使，老派你只得这个我吗，为愿说过所以黑镜吗，不预备你总愿末世就是今日，逐个在客厅中念过吗，不懂招架孤家冤吗，如恐怖故事中不别吧，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就最好剩下一日，不想失散命曾与我，我的剧集不追了吗，不想牵挂谁不讲真话，从此这张好只得我吗，片段泪道别我这路有几码，都想知你碰着爱过他，我等地你放弃这个家，饮杂中不懂冷静吗，过去化作细沙，你碰着爱过他，过去对对大家，你说过不必轻那人生的分叉，情感会碎裂生出雪花，不想牵挂谁不懂真话，从此这张红纸被消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星期五开始，食肆每台最多可以坐四人的规定将会放宽至八人。现时十一类被勒令停业的处所，其中七类将会可以有条件地重新开业，包括美容院、戏院、健身中心、麻雀馆等。酒吧可以有限度营业，但不可以设音乐表演和跳舞。至于卡拉 OK、派对房间和浴室等高风险场所就需要继续停业。政府又决定在5月27号起分阶段复课。林郑月娥说，中三至中五将会在文凭试考完之后第二日，即是5月27号复课。小四至中二6月8号复课。K3 至小三6月15号复课。K1 至到 K2 今个学年不会复课。政府宣布将会向全港700万市民免费派发可重用口罩，名为同心抗疫口罩。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说，口罩含有铜的成分，可以抗菌，属于第一级防御的口罩，清洗之后可以用60次。市民听朝早7点开始可以在网上登记，登记为期一个月。登记之后，一般在2星期内，香港邮政会将口罩派送上门。如果未能够在网上登记的市民，亦都可以在一个月的登记期之后，直接到邮局领取。他又说，政府会直接向全港小学和幼稚园派发中铜口罩，涉及55万名的学童，每名学童将会获发两个口罩。到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的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回应有报道指几名高级警务人员涉嫌违法，他说对于相关指控，包括涉及住屋涉嫌违反土地使用条款等的指控，会由相关部门调查，至于是不是涉及不当行为，警队正是由内部调查，亦都会就是否违反内部指引和公务员守则进行调查。由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和梁振英担任总召集人的香港再出发大联盟成立，共同发起人有1545人，涵盖多个界别。地产商方面，包括长和资深顾问李嘉诚、两个仔李泽钜和李泽佳、恒基的李兆基、个仔李嘉诚和李嘉杰、恒隆地产陈文博、新世界发展的郑嘉纯、郑志刚、 信和置业王志祥、顺德集团的何超凤和新鸿基地产的郭基辉、合和实业胡应双等。政界方面，包括建制派政坛元老吴康文、前人大常委范徐丽泰、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前律政司司长袁国强等。学界方面，多名的大学校长，包括是港大的张翔、中大的段崇智、科大的史维、浸大的钱大康等都榜上有名，但是名单上未见成大的国卫。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午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68点，升254点，总成交金额704亿5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88.5跌1.2，腾讯控股406元升6元，美团点评104.3升3.6，友邦保险67.85跌5仙，中国平安78.1系升1毫，盈富基金24元升2.5，港交所253.6升7.2，招商银行37.05升1.95，中国移动60.15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6.78，瑞士法郎0.967，加元1.405，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245，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港金现价报15,745元，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8.6美元，卖出1,7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几宗交通意外啦。在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井财街啦，有交通意外，封闭咗快线噶。龙尾就过咗福亨村，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井财街附近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啊，龙尾就过咗福亨村。另外啦，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秀茂坪支路啦，都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支路系封闭咗噶，龙尾就排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就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深茂坪支路有交通意外咯，支路封闭咗，龙尾咧就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仲有一单咧就系喺告士打道啦，告士打道去红隧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对出啦，都系有交通意外啦。第二同第三线咧就封闭咗，龙尾就过咗中环广场，就系告士打道去红隧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嘅第二、第三线啦，因为交通意外就封闭咗，龙尾就过咗中环广场噶啦。而家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啦，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过咗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近住基业街口啦，来回方向都系比较车多噶。去油塘方向嘅车龙就过咗顺业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嗰段仍然系相当之车多繁忙噶。龙尾去到启业村对开，而家协和街下行啦，都系有车龙啦。龙尾去到翠屏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咧就喺何文田港铁站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丽城落斜方向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相信，相信你每个表情，相信越每个平行，在未来有个追求的相依，充满了每次爱情，不错过你的踪迹，会不会你一样等待着那句我愿意？ 他们是八三幺乐队。之后呢？想揀嚟嘅係八三幺樂隊主音合託作曲同埋編曲嘅呢一首歌，而填詞嘅咧係五月天嘅阿信，我覺得係一個好有趣嘅組合嚟嘅。而主唱咧都係大家好熟悉嘅香港歌手何韻詩嘅作品。 你穿的鞋，你逛的百貨公司，你提的包，你愛的香味和首飾，都有一個美女。你化的妆，你流着血的手指，你落的泪，你在镜子里的样子，你却想不起你名字。你是我昨天的样子，我是你今天的固执，难道明天是世界末日才懂得自私？ 2010年何韵诗无言诗专辑当中的作品。 你存的钱，你租的小小房子，你爱的人，你相信的那些价值，总有一天随风消失。你听着歌，你看着这段歌词，你怀疑着你长久坚持的坚持，却不是被谁在控制。你是我昨天的样子，我是你今天的固执，难道明天是世界末日才懂得自私？哭够了，到此为止；恨够了，到此为止。你说我是疯子，有什么人生能够万无一失？到此为止，受够了，到此为止。 叫做疯子，主唱有何韵诗，填词五月天的阿信，作曲编曲是来自八三幺乐队主音阿婆，两支乐队的主音的合作，但是其实在台湾这件事都挺常见的。歌曲名称叫做疯子，不知道你脑海里面有没有浮现出一个生活状态跟你很不同，甚至乎你有些羡慕他的朋友呢？ I know you're feeling better, rain or sunny weather. I got chills in the wind, 带给你的我的美好。 女歌手，佢哋系陈芳远同埋吴卓源 Julia， 应该都算系一起长大嘅战友嚟嘅。歌曲名称叫做 Better。可能呢啲友情都系读书嘅时候储低嘅。 所以回去可能要先开始读书了啦。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好，那就准备要下课了。老师，刚才有没有问题？ 没有。 没有问题了，对不对？好，我们下周一见，拜拜。 好。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bye for now. I'll see you on Monday.The final chat, time to say goodbye for the weekend. For the weekend, you'll be on my mind to push me through the grind of the weekend. Of the weekend, don't know how I'd make it through if it wasn't me and you. Weekday's such a pleasure, but you know it's always better. You make every day a party.Monday to Friday, if you gotta take a break from joy, hear me say, see you on Monday. I see you on Monday. See you on Monday. I see you on Monday. See you on Monday. I see you on Monday. See you on Monday. I see you on Monday. Monday, here I come. Pleasure. Every second's filled with laughter. I wanna be, I wanna be, I wanna be, I wanna be with you. you. Don't know how I make it through. It wasn't me and you. Weekday's such a pleasure. With you, it's always better. You make every day a party. From Monday to Friday. If I gotta take a break from joy, hear me say, see you on. 为你按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那曲名称叫做 See You on Monday， 是他送给最开心的高中时候的生活的一首作品。 希望大家了解 嗰种咧，星期五嘅时候同同学讲话星期一再见嘅兴奋咧，佢一路都好记得嘅。当然都记得呢班同学陪佢嘅嗰段高中时光啦。听到咧嗰啲学校嘅声音，系佢真系翻母校去收录翻老师同埋同学嘅声音。唔知呢首歌有冇令你回忆起啊？自己中学老师会唔会得啲口头禅咧？呢一首歌咧就系用翻自己母校老师同埋同学嘅声音进入呢首歌啦。跟住落嚟咧都系今日最后一首歌啊，好得意嘅，佢用咗自己校歌。他写了一首新的作品出来，最后一首歌有宇宙人作品。 校长、各位主任、各位学弟、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可以再次回到母校。如果我出门的时候忘了带演讲稿，不然就听我随便聊一聊吧。 学弟学弟，是否觉得空虚？这里哪里都没人懂你。制服裤里有个小小声音在告诉你，我要制服少女。每天在公车里闻她的香气，在补习班里借她的铅笔，周末看她 Instagram 的更新，走一遍她说我们昨天离得很近。告白用力被拒绝，脑袋装不下牛顿力学，少女心怀就像多元入学，搞不懂居然还要付钱。黄白绿格子纸条纹像个是喊排队在个大小，没说话像跳针，身体像标本，这是我青春悲剧的脚本。 零三零零三十一号代表我的男子气，第一次报表三十一号还是输给了爱情。 学弟要争气，浪漫就当浪费生命，没有情人就当有钱人，当不了名人也可以教英文。 老师生气，砰砰砰砰，老师的脸，砰砰砰砰，口袋没钱，砰砰砰砰，我的初恋，砰砰砰砰，老师生气，砰砰砰砰，老师的脸，砰砰砰砰，口袋没钱，砰砰砰砰，我的初恋，砰砰砰砰。 学弟学弟，面对升学压力。别觉得泄气，教你其他解题绝技要认真听，至少我的恩师真正清。他说大学生为高三生，每年过的小班门，每天被那吊着，你科目搞得吊上也非常快要爆肝，还没有呼吸困难像的高三人。打开大学本来就像公领圣母峰，登山坐标你要随时注重，别到了三千公尺才举手跟老师说，老师我忘记带氧气筒。哎，你大山峰你以为已经结束厮杀，没想到山顶还有一只库斯拉，是吧？因此你要储备火力，这边附近无限苦练达到无懈可击，感情完美追求高分，公司要备好需要是脑中跑出大的音符飙升，记得单纯考证，我们三年胜利会是同志们上阵，祝大家会写的都写对，不会写的站队，没写的都送分的海尔。 老师生气，砰砰砰砰，老师的脸，砰砰砰砰，口袋没钱，砰砰砰砰，我的初恋，砰砰砰砰，老师生气。 今天有熊仔 featuring 由宇宙人的这一首作品，但不断听到蹦蹦蹦蹦，除了是这首歌的歌词之外，亦都是这首歌名来的。